叶修这一睡就是一整天，其他人则是缓了一天的酒劲儿。陈果则是在网上看着各种有关星星挑战赛获胜的报道，看得心花怒放。不过这天里也接到一个电话，是联盟方面打来的，对于星星赛后没参加巨制招待会的行径，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一下。 忘了，真是忘了，太高兴了。陈果如此解释着。联盟随即表示不会追究，不过作为下赛季新入联盟的队伍之一，还有个新闻发布会是需要他们参加的。这个陈果当然无法拒绝。一问时间，还要等一周。这个新加入战队的新闻发布会都是在当赛季结束以后才会进行的。 至少得让人们看清楚新加入的战队取代的是哪两支吧。而后当天是职业联赛倒数第二轮，翼展战队因为要准备比赛，所以昨天在星星夺冠后只是打来电话表示了一下祝贺，并没有和他们一起活动。周六这天，楼冠宁派人送来一堆门票，邀请星星众人去看比赛。当晚比赛结束后， 两队人凑在一起，又是一番热烈的庆祝。翼展补上了昨晚没能亲自到场的祝福，同时这一轮战罢，他们翼展自己也有值得庆祝的事儿，他们保住联盟席位成功了。保住联盟席位，这是翼展在认清自己的实力以后最终明确下来的目标，这比起一些媒体对他们的期待可是要低很多。 翼展在宣布加入联盟后的一系列宣传还有财力的展示，让很多人对他们抱有黑马的期待。在赛季前的预测中，甚至大胆推断他们可以排到第10位。这一切到底没有让翼展的诸位迷失方向，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扎稳打。就这样，在开局的时候也是异常艰难。职业联赛果然远不如他们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 好在本赛季中段的荣耀大更新给他们迎来了契机，这一番变动对于中小战队来说更加福音。75级橙装的涌现让他们一定程度一段时间内缩短了和强队的角色差距，而翼展战队除了收获这一福音，更因为在网游中身为星星的盟友，让他们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比赛。 可以说，像很多战队职业选手冲进网游里干的事儿，到他们这儿全被星星的诸位代劳了。这一切双方嘴上没有交流过，但心底里各自都是清楚的。现在联赛倒数第二轮战罢，翼展战队最终锁定了第14席，接下来最后一轮的比赛已经不会影响他们的排位。 虽然这和赛季前的媒体预期有所差距，但是完全实现了翼展给自己制定的目标。他们尤其清楚，如果不是遇到大更新，如果不是那段时间他们可以继续集中精力比赛，最终是不是能拿到这个名次还都危险。在那之前，翼展的排名可就在出局区之上，形势岌岌可危。 为了星星的胜利， 为了翼展的成功保级，干杯！楼冠宁率先呐喊着。不过星星昨天大醉一场，今天自然要有节制一些。翼展方面的已经都当了一年的职业选手了，庆祝也会有所节制。唉，到下赛季我们可就是对手了。楼冠宁感慨万千地说着。和星星的接触， 尤其是和大神叶修的接触，真的让他们翼展收益良多。如果有选手，楼冠宁当然不希望和一个有着情谊在的队伍成为对手。希望到时候我们不要遇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局面。楼冠宁端着酒杯向星星诸位举了一下。不过就算那样，无论什么结果，我们在场外的交情也绝不会改变。我发誓。 哼，小罗，你多虑了。我们两队的目标恐怕不太一样，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你死我活的场面。 哦，星星下赛季什么目标啊？ 冠军。 受到过良好教育， 任何时刻都能保持风度的楼冠宁刚刚夹到嘴里的一口酒直接喷了，慌忙朝着他喷到的人道着对不起。曾几何时，他们五人凑在一起准备成立这个战队的时候，目标也是直指总冠军，准备给联盟一个惊喜的。后来他们认识了大神，大神帮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目标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一支在网游里拉杆子组成的队伍开口就要直指总冠军，太不把职业联赛当回事了吧。但是大神，你不能这么双重标准啊。你说我们不切实际，但你们这支队伍进了联盟就喊要夺冠，好像也不是那么太让人信服的事儿吧。虽然你有大神实力，但是战队其他人呢？还有角色呢？荣耀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这不是昨天你在比赛里最后说的话吗？楼冠宁心里挺不以为然的，不过这个话又不太好讲出来。不过话没讲又怎样，楼冠宁那一口酒喷的显然已经暴露他的心理活动了吧。叶修却只是嘲笑了一下他的模样，随即也没有过多的解释，也是举杯和所有人招呼着。 大家来。 这一晚的庆祝低调而又节制，不过毕竟也算不上是什么彻底的休息。这天之后，陈国索性也没有招呼众人就回 H 市，在咨询了下 B 市，联系了一个度假村，直接就把战队众人拉过去真正的放松疗养去了。楼冠宁给介绍的那真是世外桃源一般的高档所在，全凭他的名义，星心的人才能得到享受。这里真是不会再受任何外界打扰了，不过每天上上网络看看夺冠后的各方反应依然是陈国的最大乐趣。星心得到赞扬，家世得到的质疑，都让陈国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尤其是看到有记者走访到他们星心，然后参观了叶修当时居住过的储物间后发表的强烈谴责，更是让他又心酸又好笑。总算是赢了。看着各方的报道，回忆着这一年的种种，陈果也是感触良多。他虽然是这支战队的老板，但事实上根本没有做过太多的事儿。那些劳心劳力的工作基本都是叶修在亲力亲为，一年半的时间，从新区的一个新号开始升级、找人、打材料、弄装备、训练选手，叶修做的事真的很多很多。可是天天就在他身边的陈果居然到了此时才彻底的意识到。在度假村安安稳稳地待了一个星期，职业联赛进入到了收官之战，家世也甩出了要出售的重磅炸弹。这一星期里，陈国也收到了不少联系，都是想采访叶修的，但都被他一一推掉了。虽然很早他就特别希望叶修能站出来认真地说几句，谈谈他的退役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时候他希望叶修能好好休息，因为他发现这对于叶修来说才是最最重要的。他需要休养好身体，调节好状态，这样他才能一直在荣耀的赛场上拼搏下去。这一年半对叶修来说并不只是错失了职业赛那么简单，这一年半的劳心劳力到底又缩短了这位本就已经很高龄的职业选手多少职业寿命。一周的疗养或许已经挽救不回来什么，但是陈果也不希望叶修在这个时候还去费心费力地关注别的事儿。他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魏晨说得很对，陈果也只能尽全力给他创造好好好休息的环境，这至少是他可以努力做到的。周六晚，在对家世战队的各种争执和喧闹中，第九届荣耀职业联赛常规赛划下了句号，霸图战队不负众望，最终排名常规赛第一名， 不过到底没能打破加士当年的得分记录。这毕竟已是一个众星璀璨的时代，技术水平的进步让加士当年的那种强盛越来越难以复制。霸图和加士昔日的一对死敌。然而就在霸图登顶，人们感慨其未能超越记录的时候，创造这一记录的死敌加士战队却正在他们的身边崩塌着。拿到常规赛第一的霸图队长韩文清在赛后接受的采访中，被问及对如今加士的看法时，没有幸灾乐祸，却极其不留情面地丢下了一句：自作自受。霸图之后，上届冠军轮回战队位居第二，王牌选手周泽楷一如既往的华丽和强劲。说是位居第二，但是从获取的比分上来看，轮回比起上赛季赫然还要强劲一些，只能说这赛季的霸图战队更稳定更高效。排名第三的是呼啸战队，在新王牌唐昊的率领下，呼啸战队从开局就是表现出了他们的强势，目标已经不再是杀进季后赛，而是直指总冠军了。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没能超越前面两位，不过却是压了微草和蓝雨两支战队一头。微草和蓝雨分列第四第五，这两支老牌强队带给人们最大的惊喜就是队中的两位年轻人，天才之称的高英杰这赛季终于在微草正式担纲主力，表现抢眼，而蓝雨战队的14岁少年卢汉文更是了不起，直接顶替队中全明星选手于峰转会后的空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一览无余，比赛场上各种激情四射。虽然也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本赛季的最佳新秀除他已没有第二人之选。高英杰很遗憾已经是一个二年级生，不能再评选最佳新秀了。这五队之后，烟雨、虚空、百花三队分列6到8。